天黑，宝宝睡，看你笑得多甜，在你的梦里，天空一定很美。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您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我们是一档电台 KTV 音乐真人秀，所以今天还是有真人来到我们的秀场当中，而且是一位超级大帅哥小鲜肉。 诶， 大家如果现在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题的哈，叫做不会唱歌的军人不是好演 员、我其实是走了一个套路，起了一个名字，但其实是揭示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嘉宾的这个多重的身份。来，让我们先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石东东。欢迎东东。 谢谢各位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石东东，然后我曾经是一名退伍军人。 哦，我看到了，因为你知道通常我们的话筒是按照标准的调的，但是因为东东太高，所以他说话的时候要俯下来。没有关系，你可以稍微把它搬的就更合你一点。 okay. 东东说要是够得到，我得举起来才能够到。 是，那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唱吧 APP， 在右下角点开发现，那么在直播板块的这个热搜榜上都能看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欢迎大家多多的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跟我们取得互动了。 是的，现在在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已经来了很多的新老朋友，要点名表扬一下 MC 凌云齐天，他关注了主播，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样每天下午18点都可以收到我们直播的推送。还有短发美女也是关注了我们啊，再次欢迎大家，以及 MC 凌云齐天，他问了说怎么报名，也可以像东东一样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大家呢可以把自己演唱的一段视频还有个人的简要介绍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可能跟您联系一下，确定一下看方不方便来到我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高大上的直播间当中。但如果你不在北京地区也没有关系，也可以把自己演唱的视频录制的链接发给我们，也可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你的身影。 没错，我们节目展示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只要你喜欢唱歌，总之都能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行列中来。 是，套路的题，套路的话全部都已经讲完了，现在赶快切入正题了，不然接下来迷弟迷妹们要不答应了。因为一开始在我们这个片头的时候啊，放了很多东东的照片，发现哇哦确实很帅。第一张的时候是一张抱着吉他的照片，所以是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嘛。因为刚刚提到是退伍军人，是在部队里面学的还是入伍之前就会？ 那个入伍之前，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世家。 音乐世家， 对对，世家 就父母都从事这个。 对对对，所以说我从小吧可能就受到这个家里的这种熏陶，然后我就那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一直到现在。 那想问爸爸妈妈是喜欢唱流行歌曲啊，还是说他们是搞古典音乐的？ 他们唱的是比较那种经典的那种老歌。 经典老歌、 对对对。 那你还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第一首歌是那个我忘了那歌名叫什么了，是小和尚下山去化斋、 啊、 对，那首歌， 对对， 那首歌、 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 有 交 代，嘿嘿，对， 我知道这个歌叫什么了、这个叫女人是老虎。 啊，对对对对对， 暴露年龄了，我没听过。 因为接下来的这句歌词就是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 静瑜，你暴露年龄了， 你不要故意装小鲜肉，只不过因为你 真的没听过， 曲库不够丰富而已。 是，我的类型比较单一。 是哈、啊，稍稍唱了一唱，然后今天开了开嗓，我们还是要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板块、让东东给我们带来他今天准备的第一首歌曲，看看可不可以征服你的耳朵。东东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天要给大家唱的第一首准备的歌曲。 今天给大家唱的第一首歌曲叫《小幸运》。 这首歌其实真的在我们电台 KTV 挑战新歌声当中算是点播率很高的歌曲。 我也唱过。 哎，大家为什么都会喜欢选这样一首歌呢？原因呢？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比较青春。

真的不舍得让你结束哎，就是太好听了， 谢谢 简直今天，哇哦！现在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吸引到多少迷妹，但是在我们直播间外面，对，就是大家现在正在观看的这个直播间的外面，已经有我们的实习生已经忍受不了，他一直在窗户跟我喊，好好听，好好听， 好帅， 是只恨手里没有荧光棒可以跟着一起挥舞起来啊！ 对，咱们俩也是恨不得有一个荧光棒，我不得不承认。东东唱的确实比我要好听， 但是唱完这首歌曲有好多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我觉得大家一定很想问，我来帮帮大家，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发送问题到活力982我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魔音秀来了解一下石东东的音乐故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待会儿我们让张彤把刚刚自己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唱的不止比我好一点半点啊！ 不要灰心，还是 非得让我这么难过吗？ 对，但是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刚刚给大家介绍过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爱好者石东东，我们专门给他定制的主题叫做不会唱歌的军人不是好演员。他刚刚也介绍了自己以前是一名军人，但是还有一个身份我们还没有拎出来说，就是演员，现在是一名演员，对不对？ 对对对，现在是一名演员。 对，而且日程很满，因为今天来我们直播间之前，东东也是刚刚参加完试镜还有别的演出的工作。 对对 对 对， 那就有问题想问了，既然唱歌这么好，为什么不要转型当歌手，而且又是音乐世家，会要转型当演员呢？ 因为我 有那么多演员，可是唱歌好听的就只有这几个呀。 因为我退伍以后我做的就是歌手，所以说因为做艺人嘛，我就想全面发展一下，因为我以前是做歌手跟模特的。 哦， 对对， 身高也够。 对对对，然后就是想让自己再更完善一点，就是 多期都可以尝试一下。 对对对对对， 也并不是说我就定死了，我今后就是一个演员，我好多作品的话，今天哎偶然有哪一位大制作人在开车听到了好听的声音，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这个艺人可以跟他经纪人聊一聊，看看帮忙出个唱片什么之类的。 今天好像一个粉丝见面会啊。 是在我们活力982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粉丝也一波一波的冒出来了，有小优杭州睡珠炎炎叶子都是给你送来了小礼物，还有宜兴他说了 谢谢 好声音，而且给你点了大大的赞， 谢谢谢谢。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第一首歌曲确实圈粉了，无论是我们直播间当中的还是我们现实直播间外面的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很好听。那我们还是想要聊一聊你的成长经历，就是从小的时候，因为刚刚也提到是音乐世家，爸爸妈妈也都很喜欢音乐，那后来怎么会把你送去当兵呢？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上高中的时候去当的兵，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音乐，我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做的那种特长生，就是专门学音乐的，但是因为我的文化课非常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学习，每天上课的时候我都在唱歌。 你知道上帝是公平的，张彤你文化课一定很好。 哦，文化课特别好。 啊，对。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自己嘟囔着唱歌。 哦，无时无刻都在唱歌。 对对对， 到这种程度啊。 对对，无时无刻都在唱歌。 不会被老师打手板吗？ 会让同学举报。 哇，他们一定是嫉妒你的美。 对，嫉妒你的才华。 他们觉得 无时无刻嫉妒你的美。是，现在有杭州睡珠来了，他还有追忆听听他问说什么呀，这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一档音乐真人秀节目，而且同时呢您正在收听收看的也是全国第一家可视化融媒体平台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音乐爱好者石东东，刚刚他有献上一首非常好听的 Live 版的小幸运，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千万不要走开，待会还有更好听的歌曲。 是，今天非常多的歌曲值得期待啊。 是，那东东刚刚提到哈，自己进到军营里面去，但这不是简单的就是说哎当两年兵就出来了，你的兵种啊真的是，你知道女生听到就会尖叫的，快介绍一下。 因为我怎么想的呢，我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我就想到部队锻炼一下，我就想试一试部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环境生活方式。 对，然后第一， 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喜欢挑战自己的好奇宝宝。 对对对对对，我挺好奇的。然后那个我第一我是在兰州当兵，我第一年当的是那个野战兵。 野战兵， 对，野战兵就是那种 可能都要在外面的。 对对对对，就是在外面的那一种， 那很苦啊， 而且睡觉都在外面。 哦，那跟平时的生活反差太大了吧也。 对对对， 就是自己会多长时间才算真正适应了当时。 当时半年吧，因为那时候新兵训练得3个月。 哇， 我到了部队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哦，原来部队是这种样的。因为咱们通常在电视上看，都是那些大高个儿穿着那绿色军装， 很帅， 对对对， 帅气。 对啊，然后我到了部队那一刻，我就傻眼了。 嗯，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哦， 电视上呢，可能呈现给你的，毕竟你不是你自己在外面风餐露宿。 对对对， 然后 太不一样了， 很苦哈。 对对对， 但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 对啊，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每个兵都有一句自己的名言，然后班长给你打出来贴到那个墙角上。 嗯， 我写的是，就算再苦再累，我跪着也要走完。 哇， 就算再苦再累，我跪着也要走完。这个精神真的很值得点赞。 对，因为那个时候当兵之前，我妈妈就告诉我，她说千万不要当逃兵。 哎， 千万不要当逃 兵。就这条路你可以不选，但你选了的话一定要走完。 对对对。 哎，其实在我们播音系上学的话，也有老师会经常给一些名言，比如说我们的某位老师，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对我启迪很大。他说重复是有力量的。 是这句话我也听说过。 是，但是比起来这个，就是说自己选的路无论如何都要走完。我是觉得说想要更辛苦一些，因为可能对我们来讲就是日复一日的专业的磨练，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真的是生活上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对对对对。 那第二年干嘛还要再挑战一个挑战更大的？ 没有，其实也不是了，因为第一年特种部队每年都会下来这种普通兵种的这种部队 挑人素质特别好的选去当特种兵。 对对对，然后我们连就把我挑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个子也高，跑得也快，身体素质也还行。 嗯， 然后我们部队就把我弄过去了。 你这是谦虚的说法，因为这个半点马虎不得，没有后门可走。因为你如果身体素质和技能达不到标的话，你是没办法跟着一起训练的。 对对对对对。 又当了一年的野战兵，听到了吗？三个字，野战兵，请帮我加三个叹号。 对，因为那个时候也知道这个部队特种兵肯定是比那种普通兵种更要辛苦一些。 嗯， 肯定啊。 对，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想，哎呀，我这到了特种部队怎么办啊？ 对呀，特种部队，因为我们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包括今天其实东东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支 MV， 其实也是跟自己当兵生涯有关系。 对对对对对， 就是真正男子汉当中的一个插曲。大家其实可以从这支 MV 看到很多特种兵生活的一些细节。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就先打乱一下节目的节奏，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支 MV， 然后待会儿再聊聊你当兵的故事。 好的， 给大家看一看，这就是你日常之前的时候当兵的生活吗？ 想要更了解东东，就看这支 MV。 我不怕风和雨，期待笑和痛。 世界充满着未知变幻的宇宙，我不怕风和雨，期待笑和痛，谁的声音呼唤着真诚男人的激动，唤醒了深藏在心底的英雄梦。 哇，我看到我热血 沸 腾， 沸腾 真的，这个时候就一定 起来了， 我们就把这个话筒就交给东东吧，怎么样？你看完？ 对，看完这个视频，让我想到了在部队的生活，因为我退伍四年了嘛。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我的脑海里边就浮现出以前我在部队的那种感觉了，每天训练什么的， 一模一样。 对， 就真的是，因为刚刚我有不止一次的，如果大家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看到刚刚这个是来自综艺节目哈，虽然是一个综艺节目，但它真的是。算吗？真人秀很写实的真正男子汉 的 差距， 是 的， 高度还原。 我不止一次的扭头就问、你们是这样吗？你们是这样吗？然后东东就会认真的点头说：“对，就是这样的。” 对， 所以真的很辛苦。而且刚刚他轻描淡写说了一句：“我已经退伍四年了。” 对，退伍四年了。 但是现在提起军营还是很有感情。 对，因为我们每年都有演习。我记得第二年演习的时候，我们去的西藏。在那个大雪山，因为那儿的昼夜温差特别大。 嗯。 就是我当时喝了一瓶牛奶，我准备刚开那瓶盖的时候，冒了一股凉气，里边就立马 结冰了。 对，瞬间结冰了，真的是那种感觉。 哦，环境很艰苦，但是也锻造出了不一样的气质哈。 对， 没错。 因为刚刚有看到他们在泥地里摸爬滚打的时候，我回头问了他一句，我说你真的有当过兵吗？他说对呀、我说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能这么白净，还能当演员？这不合理好吗？对， 有点嫉妒啊。 哎呦，真的是，你就觉得说怎么也不得晒得黢黑黢黑的。 是，我觉得就可能一辈子都养不过来了吧，因为可能晒得太严重，有些人。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有某一年夏天晒得特别严重，他一辈子肤色都是红的。不是你，是我一个好哥们儿，就肤色一辈子都是红色，我们都说他是红种人。 这个就是很快的又恢复回来了，然后就再转行去当演员。 对 对, 对，那当兵跟当演员的经历，你觉得就是说当兵的时候培养你的一些素质也好，或者说一些习惯也好，对于你当演员来讲的话，肯定是要比别人起跑线要更高一些的。 其实当兵最先学的是做人，为人处事， 服从。 对，这个是因为部队下命令就是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嗯， 你必须得听这个，对首长的话。 没有偷懒啊，或者说自己就玩个小花样啊。 对，因为你玩过的，因为你玩的东西都是人家 伎俩 玩过的那种， 所以说辅导员什么的都肯定认得出来的。 一眼识破， 对 。那这样在你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拍戏也很辛苦，因为经常演员一进组的话，可能两三个月都回不了家。 对， 这样的话，你自己觉得说，哎，有当兵的那个基础，再加上当兵的时候培养的一些好的习惯，可能接触起来就不会说像刚毕业的学生一样，会觉得哎挑战那么大。 太苦了，对。 那你还记得自己拍的第一部戏是什么吗？这么快就忘了，当兵四年前的事情还记得清清楚楚。 可能是拍 的 太多了吧。 没有，因为我之前参加的综艺比较多。对，之前参加的综艺有那个 CCTV 三的幸福账单，还有那个黄金一百秒，还有那个2015年参加的一个综艺节目叫爱奇艺偶的歌神。 偶的歌神， 也是去唱歌，是吧？ 对对对，去唱歌。然后还有一些线上线下的一些综艺节目。 是，那刚刚呢，我们聊了东东的两个身份，一个是军人，一个是演员，我们还是要再回到歌手上哈。今天东东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他自己的私人歌单，除了一开始的时候送给大家的那首小幸运，还有一首歌曲想要送给大家。这是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这首私人歌单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个电影刚上映，《夏洛特烦恼》。 夏洛特烦恼， 对对对， 原本我也特别喜欢杨宗纬这个歌手，因为我平时唱的歌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他的， 就差不多就这几个人的，杨宗纬啊，简弘毅呀， 对对对， 然后就这个音区可能比较符合自己，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是被电影感动了， 对，特别喜欢， 就记下来， 对，一次就好，我带你去天荒地老嘛， 来，我们先听听看，到时候副歌部分你们俩一起天荒地老 ，OK OK， 很好。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分不出来，感觉原声跟这个就是原唱之间的。 哇，今天你的评价好高，我第一次听到你对嘉宾的唱歌评价那么高。 也可能因为他帅吧，他帅他唱什么都 对。 就我就是这样一个有活力982，我们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哈。然后方姐真心朋友，我们老朋友来了。然后呢，还有何日君再来，他问了，他说，哦，他先答了一句，他说全能啊，棒棒的， 你 现在想要走的路线，他认可你了。然后他问了一下，他说主持人唱的不是我们，那是今年的音乐爱好者石东东。 是，而且我们的话筒还原度很高，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能唱的这么好，足见功力了。 谢谢。 哎，这一首歌曲一次就好是今天东东的私人歌单哈。我们还有一首歌是这首就是比较老了，所以你推荐这首我其实还挺吃惊的。 光阴的故事吗？对，因为我觉得光阴似箭，我觉得我小时候还有我的那些朋友现在都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 你是95年左右的？ 对啊，95年的啊， 95年，你张彤也是95年的。 对，我同龄人都这么先进吧？ 对，因为老家那边他跟大城市不一样， 他可能比较快一点。 对，他结婚比较快，生孩子也比较快，这个 啊，不同的生活方式嘛。 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就剩下我了，因为我们都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 剩下你了，让我哭一会儿。我们先听听歌，让我哭一会儿，平复一下心情。这首光阴的故事哈，东东今天提起来了，他说他自己推荐的理由是因为他想要借此就回忆一下自己怎么讲年轻的时候。 形象 哎呀，我白眼翻到天上了，有看到吗？方姐真心朋友真的是我的好朋友，他真的他拍了拍我，他说哭吧鲸鱼。好吧，我决定结束掉这一段我不太喜欢的环节。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有故事的好同学东东又要给大家唱歌了。 期待一下。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为你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现在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当中呢，好多朋友刚刚来了。何日君再来，他说应该是听到刚刚那首东东的私藏歌曲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他说好有时代感的歌曲。然后烟火星焰，他说95年都很大，都在缅怀光阴，我想说我怎么办，请加上我。好，这个话题就到此不聊了哈。有故事的好同学想要听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

然是守着媳妇。 好，谢谢。 而且东东刚刚在演唱的时候哈，何日君再来，他说君阿姨送东东么么哒，他应该就觉得说你刚刚说自己年纪太小，然后自诩为东阿姨。还有明天就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小远哥哥，也是我们的唱吧红人，然后他说哦好好听啊，但是我现在要开车了，你们看吧，这帅哥真棒，跟你竖起了大拇指。以及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佳宁，他刚刚在问我说这是原唱吗？因为他是在开车的路上听的， 在听广播， 这不是原唱，这是今天我们现场来的音乐爱好者的现场的 live 表演。大家在挑战新歌声当中听到的都是现场的我们的翻唱作品，不是会放原唱的歌曲的。然后他在问你说为啥光阴的故事没有唱不满意，为什么今天只唱两首歌不满意当然了，刚刚是我们东东自己私人歌单的一个推荐哈，最后这一首空白格是送给我们有故事的歌曲。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想听听你跟这首歌曲的故事。 这首歌空白格吧，它是讲一个比较悲伤的故事。这首歌呢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 哎呦，这话题就长了，能在半分钟内结束吗？ 可以，因为高中那时候跟他就处了对象嘛。处对象，然后因为我们那是一个， 你好像老年人的说法，处对象 对 交个女朋友好不好， 谈恋爱啊。 好好好， 因为那是一个重点高中，里面不让谈恋爱。然后我们俩就被学校抓了过很多次 啊。你们是就是学校就是禁止不允许早恋？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干什么不好的事情，大家不要想歪。 对， 对，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被教导主任抓了，因为那已经抓了 N 次了。这个教导主任最后受不了了，说你们俩、你们两个人只有其中一个能上学，另一个要不就转学、要不就退学。 哦，现在好像高中都是这样的。我也听说 过。那最后呢？ 最后我就说你去上学吧，我去当兵。 啊，所以你当兵是有这个，哇，这真的是埋了一个好深的梗啊。天哪，到最后 在最后一首歌揭晓了。我们俩真的是 对，我们俩就想不明白说为什么要去当兵，但今天总算是明白了。真的，最后时间的关系啊，听到了之后还是觉得说东东真的很厉害，无论是自己的选择还是一步步走来，看到你越来越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真心的为你高兴。 谢谢。 而且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有这么多支持你的人，最后点名手心里的温柔还有开心果关注了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明天同一时间18点钟挑战新歌声唱吧红人小远哥哥将要来到这里，像东东一样和大家做一个现场的 live。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时间关系了，语速很快的和大家说再见，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去。如果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哪个画面浮现的？